one cursed villain. 百里妈妈嘴咖啡店命案，经过检警的侦查，四名嫌疑犯就只是剩低店长谢依涵，要面对最后的审判和交代真相。初时他向警方讲的版本是： 我只是负责拿钱的，什么谋财害命计划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帮他们约伯伯出来，他们说会跟他沟通一下，跟住佢哋仲话 件事搞掂咗噶啦，你唔使理噶啦。 但系呢个版本显然无法令警方信服。事后郑依涵被要求接受测谎。 你系咪单独犯案噶？ 系。 心理冇特殊反应。 有冇人知道你杀咗人啊？ 冇。 心跳加速。 事后有冇人帮你啊？ 冇。 手心无汗，血压升高。 经过五小时的测谎，被警方形容为心房巩固、难以突破的谢依涵，被自己的身体出卖。警方从中得到的结论是： 谢依涵是单独犯案的，但是不排除有其他人知情。 測謊這件事呢，就即是世界各地都有做，美國那些案很多都會即叫疑犯去做測謊，是但是呢就不可以成為呈堂證供的嘛， 是啊， 只可以說是作為一個參考， 參考 即是催眠這樣 啦， 參考一下你覺得，即係，但係呢啲其實呢啲參考就會令到即係警方咧都會對呢一個疑犯咧就即係多一份嘅即係感覺啦。究竟佢係唔係真空咧？ 其實測謊咧最主要目的咧唔係希望話測咗出嚟咧就知道佢講大話講真話，就希望喺測謊裏邊咧佢嘅口供裏邊希望揾到啲破綻。啊，從而喺啲破綻裏邊都係破案， 係同埋挫挫佢鋭氣， 係啦，冇錯啦， 即係等你咁樣咁咩啦嚇，死咁硬口硬啦，唔出聲啦咁樣。咁啊，但係呢個謝依涵咧，話説咧，最初佢都唔肯接受呢個測謊嘅，佢唔出聲嘅，完全咧。咁但係咧就即係十問九唔應嘅最初。咁後屘咧就警方就出動到佢媽媽，因為謝依涵咧就有個媽咪啦，咁好似話做小販嗰啲噶嘛。爸爸就好似一早唔喺度嘅。咁咧佢就同媽媽感情幾好嘅喎，而且話説咧佢後嚟佢咪去攞錢嘅，即係去嗰個櫃員機咧就攞錢噶嘛，攞咗阿教授啲錢嘅。咁其實話説咧，佢有啲錢咧都過咗佢阿媽手嘅。即係過咗100萬台幣俾佢阿媽嘅，咁咧就警方出動到佢阿媽咧，就勸佢個女咧，喂你叫你個女咧都做呢個測謊啦咁樣，咁佢個女咧先肯嘅。咁啊喺測謊裏面咧，頭先聽到啦，咁警方嘅嗰個 round up 咧，嗰個結論咧就係話，謝依涵咧應該係一個人落手，但係咧就有共犯喎，係咪啊？即係唔排除有共犯， 有人幫手 嚇。因為一問到有冇共犯的時候啊，個心就卜卜卜卜卜咁跳啦，咁即係可能係講大話，佢就話冇，佢話冇共犯。咁但係佢點解要掩飾呢？佢最初第一個版本咧，佢自己就話係有共犯噶嘛。但後屘咧，佢咧做完測謊之後，佢就承認啦，一個人犯案喎，一個人孭曬上身喎。 呢個咧就係最令人哋解釋唔到嘅地方啦。嚇，佢口供改嗱，點解佢如果真係有人幫佢，點解佢又唔供埋人哋出嚟咧？ 係，但係佢後屘咧就其實又賴過落阿陳伯度啦。 係啊， 就話咧應該咧就係唔係應該佢就正確描述翻當時嘅情景啦。就係話阿陳伯咧，即係佢個契爺咧，就話想一齊咧去殺佢老婆，搞掂佢老婆，咁佢哋就可以相宿相妻啦咁樣。咁但係喺佢殺完佢老婆之後咧，咁呢個陳伯咧就想對佢係咪有意圖啊？啱唔啱啊？我呢個講法 唔係佢殺咗， 應該有三個版本嘅係咪？ 唔係佢最初第一個版本頭先講咗啦，第二個版本就係佢阿陳伯就想夾埋一齊就殺咗阿張翠平， 係 殺咗張翠平跟住同佢一齊啦，係啦。咁呢個就係第二次改咗口供嘅版本啦，冇第三個。 好啦，咁佢嗱，如果佢想同佢老婆，即係佢想同佢一齊夾埋殺佢老婆啦，咁點解最後會殺咗阿沈伯咧？ 最後咧就係如果根據咧 嚟睇翻嗰個刀上面嘅指紋咧，其實阿陳伯同佢有奪過刀嘅，係啦，同佢奪刀，即係話可能就係殺咗阿陳太之後，跟住咧阿陳伯咧就想逼佢同佢一齊。 想 俾佢 一齊， 因為佢發現其實因為阿謝依涵本身有個準備結婚的男朋友嘅，佢覺得其實由頭到尾都想攞錢，但如果殺咗佢老婆之後，我仍然要同阿陳伯一齊啦，變咗嚟講咪冇意義咯。 佢就想要錢啫。 係啦，佢其實想要錢啫嘛。 我唔係想要你個人。 所以在呢個時間咧，佢諗諗啊，橫掂都殺咗佢老婆啦，不如就殺埋阿陳伯。 一不做二不休。 係啦。 嚇，咁即係其實由始至終啦，再講一次啦，佢就兩個版本。 係。 第一個版本就係話其佢乜都唔知嘅，淨係負責咧幫。嗰幾個嫌疑人啦，即係阿女老闆啊，或者佢嗰啲歐石成啊嗰扎人啦，幫佢哋咧約阿伯出嚟嘅啫。 同埋 咁啊，之後就負責去攞錢嘅啫。中間發生咩事我唔知嘅喎，咁樣。咁第二個版本咧，後嚟即係拆完方之後咧，佢就重實招來啦，就話咧其實係阿陳伯就咧想夾埋佢一齊就懟冧佢老婆。 嗯。 然之後咧懟冧咗之後咧，阿陳伯咧就想同佢喺埋一齊，咁但係其實佢想要錢嘅啫。咁於是乎咧。他就不想了，他就反悔了，因為他都快結婚了，於是乎他一不做二不休就得了， 橫掂都是了， 搞定 了，殺了他了， 就是這樣，這兩個版本， 是的，在他殺他的時間，陳伯當然反抗，所以變了就有奪刀的情況出現了， 是，那也都有沒有辦法是，即有什麼證據是，譬如警方是都幾肯定，其實這個謝依涵之後做了很多毀屍滅跡的行為呢？包括有呢個空刀啦，空刀係一個證據啦。跟住咧就見到佢去攞錢啦，係就易容啦，就扮成即係或者我哋唔係嗰張相冇用咩？咁佢就扮成咧即係呢一個女死者啦， 張翠 戴曬眼鏡咁樣咧就去 假髮啦， 後生版啦，時光倒流版嘅張翠萍啦。 咁但其實咧。呢些證據嗱，亦都有人見過佢同阿女老闆一起去買衣紙啦，同埋咧同兩個咧不知名的男人就一起咧燒衣啦，喺大街大巷咁燒衣啦。喂，佢做呢啲嘢完全咧好似咧當冇人睇到咁喎。 但到最後佢嗰個假髮啊，同埋去易容嗰啲化妝品啊，之類咧就全部喺佢個自己嘅保險箱嗰度咧就 即係俾人揾到曬， 查翻曬出嚟 啦， 變咗嚟講係罪證確鑿噶啦。 但係 Candy 上次都話啦，即係其實。佢邊有可能咁蠢嘅咧？其實攞唔你殺咗人之後去攞佢嘅錢，其實係一定會知噶嘛，即係警方一定會 check 到噶嘛。咁點解佢會咁咩嘅咧？咁冇 IQ 嘅咧？其實定還是真係求財心切到咁咧？你覺得？ 同埋我覺得未必成立，就係話先殺咗張翠萍，跟住張翠萍，跟住就再殺埋陳伯，就未必成立。因為你諗翻阿陳伯去餵嗰粒安眠藥咧，係咯，佢都中咗佢粒安眠藥噶喎。 係啦，即其實阿陳伯都係有人見過佢兩公婆一齊暈低啊嘛， 暈咗喺即係攤咗喺咖啡店裡面， 喺台面嗰度咧。 如果呢個口供係冇問題，係真嘅話咧， 咁仲點會咁生猛同佢一齊夾粉去紅樹林啊，或者一個地方咁啦，殺咗張翠萍先，跟住仲要大家喺度傾啊，仲要奪刀啊啲咁樣咧？ 冇錯，咁佢呢個口供咧，其實咧就極有可疑啦，因為咧。你俾咗我嘅都會信證人，唔會信你啦。係啦，因為你又有喂空都有你指紋，咁你講乜嘢咧，大家都會打個折。但係嗰個證人咧，我唔知嗰個證人係邊個啦。但係總之即係可能係啲顧客嚟嘅，啲顧客或者係啲附近嗰啲店員啊嗰類，佢哋講大話嘅動機喺邊咧？即係大家當揾唔到嘅時候，就覺得佢哋係講真話㗎啦，即係無需要去誣衊佢㗎嘛，即係同佢又唔係有十冤九仇，除非。佢平時咧都得罪人多，稱呼人少啦，我唔知係咪啦嚇，即係會唔會大家為乘機見佢都俾人屈緊嘅時候，我都踩你一腳咧咁樣。咁當然啦，即係口供嘅嘢就大家即係睇你信唔信嘅啫，都一樣嘅嚇。咁啊，信則有，不信則冇，係嘛？咁啊，亦都即係你聽到咁多嘅證據咧，其實對佢都好不利啊。咁所以咧，佢都難逃呢個法網啦。咁啊，當年咧，其實就喺上年嘅時候咧，一審嘅時候咧，就判咗佢有罪啦。 係啊， 嚇。咁佢即係話説佢喺庭上面咧，咁啊啲其實嗰啲台灣嗰啲媒體咧都即係好誇張。如果相比香港咧，真係少，即係香港係小巫見大巫噶啦。佢哋咧連咧人哋咧即係著住一個紅色嘅底衫咧去上庭，佢都知喎。係咪話見到佢又唔知係咪突咗啲巴帶出嚟咧？佢就話哇，想用呢個紅衣嚟到即係擋殺啊，都唔掂啦。最後咧都要。判咗呢一個即係有罪啊，判死刑添喎。咁啊就而且咧，即係其實 你哋覺得咧，因為有一啲嘅，你都睇咗好多片啦，即係台灣嗰度咧，即係好多嗰啲傳媒啊，都攞呢單案出嚟講啦。咁即係有一個講法就係話，其實點解佢揀呢個紅樹林嗰度嚟到去埋屍咧？喂，中間好多即係其他嘢喎，不如你講下啊，鬼故王交俾你講下。 其實咧。到到而家我哋都仲未曾可以肯定個第一案發現場喺邊度先啦，大家而家都估可能就係喺嗰個洗衣房嘅啫，係啦。咁而家我當假設係真啦，咁而紅樹林咧其實係一個叫做我哋棄屍嘅地點啦。點解咧？其實咧， 我哋望下12張相先，唔該。 係啦，其實當時咧就係佢哋大家咧嚇。都諗住咧，係將條屍咧就掉落河嗰度咧，就希望佢衝出去太平洋嘅。但係因為咧，如果照翻位置咧，其實呢個百里咧呢個淡水河咧，佢係直出太平洋嘅。咁衝咗出去咧，其實咧都幾難揾啊。咁我就留意到一樣嘢嚇，頭先我哋研究過就話，如果我係有心想將條屍係掉落河，諗住沉落去咁計咧嚇，就應該會起碼綁個石頭。但佢冇做呢樣嘢，點解佢冇做咧？就係因為佢覺得。既然我淡水河一抌落去，佢就會衝出去太平洋啦。我不如衝出海，總好過條屍沉咗喺河底啊！因為沉咗河底有機會俾人發現啊嘛，嚇好啦。但係因為佢哋當時咧，佢掉條屍出去嗰陣時候咧，就忽略咗一個好大嘅重點啊！嗱，佢掉條屍出去我哋而家預計啊，估計，因為咧有人見到佢燒衣紙咧，就應該就係呢一個 25號， 即係藍屍體發現之前嘅一日。 幾多人嚟？ 冇錯。 咁樣我哋而家嘅假設咧，就佢可能就係嗰一日或者再早一日咧。嗱，我哋唔肯定啊。佢將條屍掉出去嘅。而發現條屍咧就係26號嚟嘅，咁我咁樣講咧，大家可能就唔係咁明啦。我講翻一個就係當時嘅農曆，發現條屍咧就係農曆嘅呢一個正月17，係啦。咁如果我假設咧，因為佢正月16咧就見到有人喺度燒衣紙，咁我假設佢正月16號掉條屍出去，咁咧佢喺時間上面咧就錯得好緊要啦，因為咧正月16至到18咧，其實咧就係大潮嘅時間嚟嘅。大潮其實就太平洋的海水就會湧入去呢一個淡水河嘅。如果佢呢個時候掉條屍落河嗰度咧，其實條屍咧係正常咧係會俾海水沖翻入嚟，而係唔會出到去。再加上咧，因為咧現場嘅環境咧係一個紅樹林嚟嘅。如果條屍係喺個河床嗰度，而海水係一路沖佢入嚟嘅時間咧，佢可能就棘住咗喺紅樹林裏面，而根本係冇入冇出條屍。如果我哋用呢、這、一個推斷去估計咧，就係話係當其時好大霧噶嘛，佢可能咧就心諗啦，就夜晚黑好大霧，佢將條屍咁樣掉咗出去咧，就會條屍就衝咗出去啦，就唔會有人發現咧解決咗件事嘅，係啦。而喺紅樹林裏邊咧，亦都發現咗咧後期咧，發現阿張翠平條屍嗰陣時候咧，亦都係揾到一啲。張翠平嘅頭髮啊， 係喺啲樹上面， 喺啲樹度嘅。 咁啲樹比較矮嘅，所以就依啲會喺樹度。 係啦， 好明顯咧，就係因為咧海水咧就將條屍咧喺個海床度沖刷嗰陣時候咧，佢啲頭髮因為女性嘅長頭髮啊嘛，就棘住咗喺啲紅樹林啲樹嗰度，而扯甩咗啲頭髮嘅嚇。咁所以佢哋完全係計錯咗數咧呢樣嘢。 咁但係其實佢會唔會係嗱又奇怪就係話嗱，如果佢係譬如呢一個年初七啦。即係2月16號嘅時候就已經，如果當晚已經喐咗手，suppose 即係個兩個人暈咗啦，跟住佢哋將佢哋帶去一個地方，中間唔知有冇講數過程啦，唔知嚇。咁當佢即係都佢唔需要擺，佢唔會擺喺度咁多日都唔喐手噶嘛。咁可能好快就已經搞掂咗啦，甚至乎因為有人見到佢哋好快去買衣紙，會唔會已經係諗住即刻就要殺人，同埋即係咧去燒啲即係往生錢咧咁樣嚇，即係解除心裡面嗰個罪孽咧？喂，咁但係嗱，你嗰啲殺咗人咁耐，佢擺喺嗰度，點解佢又唔盡快去處理咧？即係點解唔盡快掉條屍走咧？ 應該要確保自己攞曬錢，即係做曬應該做嘅嘢，有啲咩方法去攞錢嘅話，做曬先至去處理屍體。 但 係 唔係喎，佢攞錢係好耐之後嘅事喎，佢係等嗰條屍發現咗當日咧，佢先去攞錢喎。 係。 因為其實因為其實佢最關鍵嘅嘢咧，佢就係爭咗阿張翠平嘅身份證，先至去開到佢嗰個夾萬。 係，佢揾唔到係嘛？ 係啊，唔係先開到佢個保險箱。咁佢可能嗰段時間就係不停喺度，究竟揾翻佢嗰張身份證喺邊度？ 但其實好似到最後都揾唔到，好似。 到最後都係揾唔到。 係啦，咁但係咧，有一個講法就咁嘅， 或者他呢、這個棄屍的日子呢其實未必是那麼厚的、 嗯、 可能呢他很早的時候已經棄了屍，但因為有些人推斷呢就是說因為那個潮水呢他又漲又退又漲又退、嗯，所以這個屍體呢其實呢它不是長時間浸在水裡、 嗯、 故此呢當法醫去驗屍的時候呢它的腐爛程度呢就不是那麼嚴重，即意思是會有了誤差， 是 即其實它的法醫以為浸了3天樣其實已經浸了8天樣、 嗯、 都不頂的，因為其實都不知道，是就是這樣 是、 嗯、 所以 有這個情況都不出奇的，因為呢、剛才正如 Ken 你問我喂是不是說屍體、如果被人謀殺咁掉咗落海，佢大約佢幾時都會浮翻上嚟咧？其實係冇一個指定嘅，係啦。咁啊，就當然嚟講咧，不過台灣人咧就係、是我哋中國人之中咧，其中一個族群係相對最迷信一個族群嚟嘅，係啦。咁佢哋好得意嘅，係啦，佢哋咧就有一個佢哋、嗯、有一個意識，有一個信念咧，就覺得話咧，逢係嗰個死者，如果佢唔係自殺嘅，而係俾人謀殺嘅，佢被人掉出海咧，佢條屍咧係一定會回頭嘅，呢、這個就係台灣人嘅諗法嚟嘅， 一定會浮翻上嚟， 回頭翻翻去去被人掉嘅地方嘅，就叫回頭啦。 OK， 係啦，逢係謀殺嘅屍體就係回頭翻翻去。 嗯，啊，佢哋即係就算飄到老遠，佢都會翻轉頭。 係啦，因為咧，其實咧喺陳俊福呢單案嘅早幾年咧，台灣有個海軍咧，就佢就係、是有人發現咧，就自殺喺太平洋，嗯、即係又係喺呢個台東對出太平洋咧，就發現佢自殺，揾到佢屍體嘅。後屘就啲人覺得好奇怪啦，覺得佢唔係自殺啊、嗯，因為咧佢屍體回頭啊，佢覺得回頭應該有冤情啊，就唔應該係自殺嘅。咁、嗯、再加上就開始慢慢研究佢係咪自殺咧，後屘諗一諗，佢嚟緊嘅下一個月咧，佢將會升做將軍。嗯、其實升一個軍人升做將軍係一件好難嘅事嘅，佢點會明知下個月升將軍就去自殺？ 除非有其他感情因素可能失戀咧，會唔會咧？ 但係後屘就再攞啲單案出嚟翻查翻啦，因為最初以為自殺嘅啫，後屘就翻查到咧，其實咧就因為牽涉到裏邊有一啲關於國防部嘅嘢，係、嗯、啦，咁佢就走去咗去自殺嘅。 嗯，你意思話即係如果佢有冤情嘅話，佢先至會 偏翻翻。如果有冤情就會回 自殺嘅就 自殺咧就可能會係啦，就唔會翻嚟啦。 哦，咁啊，會唔會輕輕掉下西瓜嘅咧？佢哋好似啊， 掉西瓜，我諗我哋香港，因為我哋香港嘅漁民興做呢樣嘢咯。 嗯，咁啊，其實咧，即係呢一單案咧，嗱，我哋睇完曬啦，都會覺得真係幾離奇嘅。咁其實我都同台灣嘅一個律師咧，即係傾過偈啦。大家律師你知啦，黑人猛噶嘛，我都係做噶嘛咁樣。咁但係都即係雖然冇喺節目同大家傾啊，講下佢睇法啦，但我都即係收集咗佢一啲意見啦。咁其實佢就話因為咧呢一啲咁精心佈局啊嘅案件咧、嗯嗯，其實喺台灣係好少見嘅，都好罕有啊。咁、嗯、而且牽涉一個咁嘅即係如花似玉嘅少女嚇，一個咖啡店嘅店長、嗯、女店長，仲係上過一啲飲食節目嘅，咁啊同大家即係好一個好親切嘅鄰家女孩， 嗯、 突然間咧即係變咗一個咧即係咁恐怖嘅殺人狂魔啦，咁樣去。即係對待自己嗰個契爺同埋個唔係契媽啦，即係契爺啦，即係嗰一個叫做好好忠心嘅顧客。咁啊，成件事咧就真係非常離奇曲折嘅。咁喺台灣咧就都好多人去討論嚇。咁佢話咧就佢點講咧？佢就話因為而家咧阿謝依涵啱啱咧就放棄咗呢一個二審啊嘛， 嗯、 即係等於話上訴咧佢已經放棄咗啊嘛。咁、 嗯嗯、 但係咧我就問佢話：咁係咪放棄咗？咪即係等於佢要等佢等住去打靶噶啦咁樣？佢又唔係喎，因為咧原來佢雖然放棄咗，因為但係呢單案咧咁大件事嘅話咧、 嗯， 其實佢檢察官方面咧，佢檢察嗰方面咧，佢哋一定咧都會繼續咧堅持要佢上訴， 嗯， 即係都要俾足機會佢咧去上訴，同埋唔會咁隨便咧就話去送去刑場嘅， 係， 因為咧其實佢話今年譬如睇翻一年啦，一年度啦，大約有都係20宗嘅，即係真係送去。嗯送去刑場的 case 啊，其他嗰啲咧，因為佢哋都會好審慎。假如咧，即係案中仲有啲疑點嘅話咧，佢哋唔係咁容易將嗰個嘅囚犯咧送咗去刑場，因為萬一有哇有人話啊翻工咁樣，突然間有啲新證供出嚟，咁咪好大件事。 萬一佢可能受到某一啲情況，即係威逼而一個人攬曬，而唔供其他人出嚟，事後佢死咗先發現嘅啊，咁樣亦都或者佢冇份殺嘅。調轉話佢係處理屍體殺嘅其他人嘅，咁樣變咗嚟講咧， 台灣的司法嗰、那個那個警察就未必去可以解釋得到成件事，就可能會孭鑊啦，就變咗。 係啊，咁雖然呢單嘢大家都會覺得，即係咁佢肯定都係有落手啦，即係都唔會判錯啦嚇，睇怕都。咁但係如果真係有其他共犯，啊！突然間有一日，哇！突然間即係走出嚟話，哎，其實咧，我即係可能突然間良心發現啦，啊，其實當時咧佢都係誤殺嘅啫，只不過嚇，即係其實我都有份嘅咁樣啊，係我殺嘅咁樣諸如此類，咁就即係翻唔到轉頭噶啦嘛。 但我其實到而家我都傾向相信呢單唔係一個處心積慮嘅謀殺嚟嘅。 點解咧？ 我覺得其實佢哋處心積慮係為咗想攞錢啫，就唔係想殺人。就後尾可應該出咗某一啲亂子，先至殺咗人。 哦，因為佢而家又話佢強到即係殺人啦，即係、除咗想殺人，亦都係想奪 我諗最主要係奪財嘅。 你覺得係想奪財？ 係啦， 即係純粹係想迷暈佢哋。 想迷暈佢哋，例如攞到佢保險鎖匙。 喂，但係唔係喎？你迷暈咗人，攞人哋啲錢，咁人哋會醒翻噶嘛，都會告你噶嘛。咁啊，邊有可能會走得甩咧？ 佢可能會唔會諗住謝依涵已經諗住走佬咧？ 啊，攞完啲錢走佬。 係啦，可能已經諗住走佬噶。都不排除這件事的， 真的很誇張。其實這個陳俊福究竟有多少錢身家呢？原來他大約有1,800,000,000的台幣，即等於多少錢？香港港幣4,000多萬， 差不多4,000萬， 四千多萬，但當中有1,500,000,000原來都是那兩個賭的， 是 即其實剩下那些幾千萬都不是很多的，即是 港紙來說都是即1,000,000留下的，真是他的身家，即不要計那兩個賭，即其他那些就是一些樓、現金、珠寶那些。那而太太呢大概就有多少錢？4,000,000的珠寶是嗎？ 約摸是不 是4,000,000？ 400萬是4,000,000？ 4,000,000 珠寶， 還有那間他們住的那間別墅， 即是如果論有錢一定是老公有錢一 點， 沒錯，那即那個財產大部分都是在先生那裡的，但是那兩個賭其實也都引發了有些人想這宗案子未必那麼純粹，就是一個女仔想去拿去契爺的錢，然後就謀財又好害命又好，有一種講法就說不是那麼簡單，不是那麼單純的。那不如我們回來就再講一下，就是究竟謝依涵呢，譬如審訊的時候之後，法官講過什麼，還有究竟即有什麼陰謀論，我們回來呢再講一下這個案件，不要走開。 好。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